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空中曲院， 空中曲院。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空中曲院。今天继续请您欣赏古曲俱乐部一场古曲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 谢谢大家，为大家演唱这段《活捉三郎》。 就明白了，换那么一场单弦，表演者是咱们特地从天津赶来的刘秀梅老师，为他伴奏的还是大家熟悉的啊岳长乐啊，给大家唱这个段子也是他不常唱的，今天拿手的奉献给大家的花木兰。 Thank you. 去见俺 岁老，老的是须发呀，上有着爱国之心，临阵去杀敌，我的钢，我的钢锋不断。 惜你，无良策，十二老安贞。 不能胜任。 很从人，你可是从小至武不能胜任，你可知从古至今多少良将丧命疆场，死不无念师活不见人。花木兰闻听此言，他微微的笑，待儿我使弄剑法宗父的信心，来至庭院池里人，手枪剑绝玉臂身，武德是金龙出洞，玉女穿梭婆舍土心，桌前 先为大家演唱插曲《虞美人》。演唱插曲《暂见》。 淡泊知天命，贵饮山中。 远水未碰，平纵浪迹方觉 赞剑呢，有几种唱法，他呢唱这个呢跟别人稍微有一点区别。那么咱们底下马上就是今天咱们的压轴啊，说咱们曲艺的话吧，底。那么请上咱们的乐队啊，高兆清、脚横锦、李建英三位老师。那么咱们的特地从天津赶来的刘春爱老师唱这段经典的京韵大鼓的名段，仔细听起。 叫我要回朝转。七案登州，中秋正明，行至在汉阳江口，船儿板住剩余船密布烟云，细雨纷纷，雨过天晴，黄昏后，那位渔伯呀，推开了船窗，苍儿上这个门，江岸上有处处的那些丹桂，这不又香得可闻，阵阵那秋风吹的人倒爽，总有那风吹水浪，水借着风音在耳轮中猛听得那么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风儿摆动了秋叶，这不落只在了秋叶，蝉声尽，在秋坡前秋草中，耳边像又听得那么絮叨叨的是那寒琼儿的声音，叫得那么叹秋草黄啊黄，秋光满目 是前行来，命从人给我设摆，要起把香焚，先拂一曲小弦门，在那江岸上来了波盘柴人，安静中名字起外人，东京家住在满山前，八里之遥寄仙村，想当年苦读书未曾上进，不知为父母年高，无人侍奉，孝养双亲，每日人里打干柴，我唱啊打山间，全仗着父的攀藤啊一度光阴，打了我胆干柴寻不究竟，正遇着密布边缘细雨降临，瞧我父阴天气难把家奔，照了我坐不妙神堂，我站起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霎时间风儿清，月儿朗，月朗风清，我正好归林，旅顺那着江岸，我就朝我前走奔，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瞧我父闻琴音心神稳定，柴担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空中你叹烟灰才告他的命断，琴弦 伯牙见琴弦一断，你得带那饭回家扔啊啊！莫非说在江岸之上有此人？忙问从人，帆船所在艄公回禀，兰溪山根江岸虽然有些树木，后进之处并无有种处。伯牙闻听，乃是荒山野，哪里来的高人？听我父亲唤从人进前来，听我的吩咐，你到那江岸上各处找寻，搜检那芦苇丛中柳荫深处，忽听得在岸上大言把大人尊，休要寻找并无则道，也是我巧妇无知，我在此听清。此山之中巧妇也因采柴归来短，正值雨润前阴，闻君此处草青那燕儿之处不，那位玉伯牙他是哈哈的大笑，是个砍柴的人呐、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大概也无有什么高度，他竟敢口称听琴二字，真叫我苦发一笑啊！伯牙闻听，心中不悦，真乃是山野村夫，满口胡伦，居然便宜听琴自许，那日此处少有高人。子期说，你既知此处多有高明客，想俺这穷山僻壤野店的荒村，在那腰天上有路迹，八节气不复曾记得，得罪那知音那结巴该你挑动的腰琴。那位玉伯牙 听樵夫之言，却道闻儿呀，可莫笑与樵爷水共山村。吩咐声从人朝上请，你们请上来桥公，我与他谈心。有从人答应一声，他就被个官传下，走上前对了钟子期忙把话云，我向樵夫说，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是须当叩首，他们什么言语都要你留神。钟子期盎然，不才官船上见伯牙，长揖不拜，说有礼了大人。那位余伯牙恐是官体焉能与他还礼，说你一旁坐下，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钟子期那并不谦让，居然落了座。伯牙不悦，面含尘，也不让他吃茶空对坐啊。方才案上可是你听亲吗？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略笑一耳，王总管莫要你逗良。伯牙说乔公口称听亲论，我有几宗事可不得什么神之音。那我先问你，此亲当初什么人把他留下，流落何处，我因为什么叫要亲，造亲当用什么目，那什么人造那这张亲，自堂堂全说对乔公之音，就变为真。子期说琢磨本事，伏羲氏流落瑶池，因此叫瑶琴，造琴当用梧桐木，上结清，下结昏，一曲那中结用，清着两相问，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造成那中钢琴。 伯牙说，此情当初什么人负得好，负到何处能够那会合人，什么人以亲丧了他这个命，那什么人那以亲就骂过什么人，见的庄庄全说对，就算乔公你知子期说，此亲文盲负得好，负到妙处常常会见人，文盲世子多依靠，他也曾以邀亲会骂过纣君，大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周文王的世子入世子命归阴啊。说此情乾坤有几寸，为宅几寸，暗何分，舍文岁按着什么一样造，共何时几尺几寸零几分，什么人好得，什么人好战，上边共有弦几根内，字字行行全说对，就算那乔公你指引，子期说千安八节宽八寸，为宅四寸四几分，舍文岁按着周天一样造，共和是三尺六寸零一分，文王好德，武王好战，上边共有弦七根，冤头就消乱风息，穿山海龙图亲，宇宙条丝经肩负，那本是瑶池雅玉长着万字文，我牙说字字行行全你说的对，你可知我以何物做批文，子期说孔仲你坦言回才高命官，你那月光秋水做题文，国衙门听讲头点说也点荒村何处高人，连夸乔夫好好好，钟子期在一旁，你看他一阵阵的好气色，笑吟吟，以亲会友把艰难摆，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与伯牙先生他摔碎了腰旗，所谓那谢之隐。 好，这场古曲俱乐部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